集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bite。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嗱，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咁啊，講呢個即係一地兩檢係衰咗邊幾條基本法嘅條文之前咧，其實都可以即係講一講啦。吳可儀今日個文章都有即係解釋翻咧，即係話原來咧呢個深圳灣口岸模式呢一樣嘢咧，真係相當之係即係巧妙嘅安排，亦都係即係深謀遠慮，一早已經計好曬設定個局喺度，我哋鋪排而家係一地兩檢嘅。嗱，深圳灣口岸嗰只模式就係話喺深圳灣嗰度，咁就喺嗰度。嗰度就做一地兩檢啦，就香港嘅法律咧就喺深圳灣嗰度 apply 嘅，適用嘅。咁啊，即係話大陸就話，誒、哎、我都俾你香港嘅法律嚇喺我深圳灣嗰度嘅地方去適用啦嚇、但係嗰個只係都係限於清關啊、檢疫啊嗰啲嘅啫，唔係全香港法律。首先第一，第二咧就係話，好啦，如果係咁嘅時候，喂，既然我大陸俾得你啦，咁而家調翻轉，咁你就應該俾翻我啦。於是喺香港。即係西九呢個站去做一個即係一地兩檢嘅時候咧，就要可以咧大陸嘅法律咧係適用。不過唔單止係嗰啲即係清關啊、檢疫啊嗰啲，係全國性法律。咁呢一個咧就真係好明顯咧，係即係原來咧之前用呢個深圳灣口岸定立咗一個模式先，跟住咧再用呢種模式咧去說服你到今時今日啦，即係講緊係五年10年後啦。十年後，咁咧喺香港實行一地兩檢嘅時候咧，就有咗一個先例可援，就於是喺香港咧可以實行呢一個即係大陸嘅法例。咁我覺得呢個真係相當之 厲害嘅設計。而家建制派政府 厲害嘅設計 都係用呢一個嘅，都引用呢個例子嘅。你香港人天之驕子咩？而家人哋大陸都有一個咁嘅先例喺度啦。人哋得你唔得啊？咁講唔通喎、啊，唔公平喎、 啊。咁但係咧，吳可儀都點出咧？呢個亦都同基本法有關，就係話即係究竟即係違反咗基本法乜嘢？就係話喺大陸嘅法例裏邊咧，其實就冇。條文是講話咧，大陸裏邊係唔適用，或者香港嘅法律係唔可以適用喺大陸嘅境內嘅，冇嘅。但係調翻轉，香港嘅基本法就講得好清楚，大陸嘅法例就唔可以在香港度即係實施，除咗嗰啲咩附件三咩全國性法律嗰啲咁樣嘅嘢，要有喺個附件出現嗰啲情況先可以適用。咁即係話咧，其實香港係有一個基本法嘅一個嘅明文嘅保障嘅，講到明大陸法律唔可以在香港適用。咁你就唔可以拗用深圳灣嗰、那個。模式去拗，因為深圳灣嗰個 case 大陸都冇法例話唔俾香港嘅法例係適用喺大陸啊嘛，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就已經係其實係第一步就違反基本法啦。 嗱呢個咧，其實我覺得咧就已經將將顯示咗一個事實，基本法嘅成立就係要保護香港免受中國嘅一啲嘅法例咧。去影響或者中國的政治影響， 呢、這個就係、是、其實就係體現一國兩制啊嘛。 係啊，如果唔係因為有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呢啲咁嘅所謂框架，由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又跟住由用基本法體現呢、這個聲明嘅精神嘅時候咧。咁你就唔會可以解釋得到點解香港有基本法，而唔係將全國法律不如。引用曬嚟香港咧，開始嘅時候，因為基本法就係呢個作用嘛，佢係保護香港國際噶嘛。好啦，咁究竟而家今次呢個一地兩檢係點樣繞過基本法？因為基本法有最少我數到嘅係四條條例，係四條條例咧，係呢個一地兩檢係違反咗佢。第一條14条，佢話咧。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防務，然後跟住咩咧？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維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治安。嗱呢一條好清楚啦。 係啊， 好啊。然後跟住第18条，全國性法律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凡列於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嗱，仲要經過立法添嘅，如果唔立法就實施唔到嘅。所以你睇到嗰陣時基本法係幾咁真係企喺香港嗰邊嘅，唔係話你話得啫，而家就梗係唔係啦嚇。而家根本繞過基本法去啦。第22条，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各 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嗯 ，OK。呢條亦都係違反咗，好啦，跟住第154條，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嘅人入境、逗留和離境，港府可實行出入境管制。 嗯， 喂，呢四條你真係當佢冇到嘅喎，而家佢就一樣嘢就叫劃，起初就叫各地添，而家叫個租任啦。 嗯 咁其實一樣嘢嚟啫嘛， 係啊， 係一樣嘢嚟嘛，你即係感覺良好就冇個國字啫嘛。 而我覺得佢最厲害 有個插字， 係啦。 而家係稍為讓你稍為插入深圳，於是我就可以深深插入你香港。 西九係啦， 即係其實好有聖意味。 依個係㗎，嗱，因為點解稍為咧？頭先阿周老闆解釋清楚，喺嗰個深圳灣嗰陣時候，都係真係清關手續 嚟㗎，係啊， 冇將香港法律實施喺嗰度， 係 咯，而家係好差別。 我讓你在深圳稍稍實踐香港的清關法律，以致我就可以喺香港全面實踐中國法律。 係， 於是所有嘅省港奇兵就會喺我哋嘅九西口岸被清剿。 喂，同埋即係我覺得佢最厲害嘅地方咧，就係話你頭先講嗰啲即係違反基本法幾多少條都好咧，佢而家完全唔需要理會，唔需要處理，因為佢話根本基本法唔適用喺個 適用啊嘛， 係啦，因為嗰度原來而家就係 話唔係香港區域， 唔係香港， 依家唔係香港區域， 叫做一個係啦，呢、這個真係好， 所以就有風使盡你，佢就一定要話全國所有法律都可以喺度行啊。但係如果係嘅，點解個民事法佢又唔敢行咧？嗱，呢個咪就係嗰個位咯，鬧嗰個位咯。 唔 係 佢嗰個民事法咧。 如果你話嗰個區域唔係香港，咁、你就完全沿用中國大陸所有法律，包括中國大陸嘅民事法，或者佢嗰度可以追收你，又跟住沒收你財產，係咪咧？嗰個賣魚蛋啊嘛，話你啲魚蛋係香港魚蛋喎，唔準賣，係咪啊？因為唔啱大陸嘅衛生條例，這個香港魚蛋，於是乎咧就要沒收曬你、 都要搞清楚先啦。而家我所謂佢民事法，究竟係大陸民事法啊，因為香港民事法 係啦。 都唔 以我嘅理解咧， 例如就係嗰層嗰度，總之一入咗大陸口岸就係大陸民事法啊嘛。 咪以我嘅理解咧， 每一層都有個大陸區啊嘛。 佢唔係話即係 exempt 咗所有嘅，即係即係應該話，其實佢只係容許某幾種嘅香港嘅民事法喺嗰個地方度執行，應該咁講。即係譬如話頭先講話嗰啲同即係可能工程啊、維修啊有關嗰啲嘅，就可以用翻香港嘅民事法。即係應該咁講啦，就係、話其實全部大陸嘅法律，不論係刑事或者民事都是 apply， 除了他現在戒了出來的某部分的香港的民事法可以在那個檢疫區或者那個叫做口岸區那裡實行，應該是這樣說。所以呢基本上呢都是行大陸的法例的，即是全國性的法律都 apply 嘛，應該是，就不是說只是，即是他都費事煩，我不想說又要幫你想究竟是哪一條條例或者什麼的法規、大陸的法規在香港那裡適用，不要煩了，全部啦、除了某幾項的民事法就給回你香港啦，咁樣咯，而家係，所以係相當多人驚。咁另外即係我覺得有一個即係有啲記者都問咗啲問題都幾有趣嘅，即係當而家一個咁荒謬、咁搞笑嘅一個環境裏面咧，咁就係話啊，當你上到個車廂嗰度，咁其實已經係即係行大陸法啦。係 啊， 咁但係我又。網絡上我上到 Facebook 嘅喎，咁我究竟上唔上得 Facebook 咧？其實喺呢個當我呢一個喺個高鐵嘅車廂裏邊，但又未離開香港，網絡仲覆蓋到嘅時候，我又上到 Facebook， 咁但我上 Facebook 算唔算犯大陸法咧？咁樣 咁佢就索性直接 screen 曬你，唔准上網。 阿袁國強因為問阿袁國強， 我係犯法咯。我而家即刻答你。 袁國強就話：我都好想知道個答案係乜嘢。 我而家可以答你，阿袁國強。一定是犯法的， 是 即是有咁嚴講過咁嚴啊嘛， 是啊， 一定是假的，一定犯法啦。嗱，就首先通知大家啦，你以後翻大陸咧，無論你用高鐵啦嚇，即係高鐵啦，尤其是、你手機你檢驗清楚，你有冇啲唔應該帶嘅相片？譬如包括你去旅遊過台灣金門咧，即係而家聶德寶去嗰度地方咧，我勸你咧，你裡面嗰啲相啊，唔該你唔好即係上大陸嘅時候咧就 delete 咗佢。 唔係，我覺得應該咁樣，即係咧，其實我諗喺未入到即係西九嗰個站啦，未入到呢個即係口岸區嘅時候咧，其實應該前邊即係應該整一個 locker， 即係或者好大嘅 locker system， 就係點樣咧？大家咧。將你自己香港的電話就收曬喺個 locker 度，你搭高鐵咧，你就帶另外一個手機， 你最好電腦都擺埋落去。 冇錯，即係但凡因為你要搭高鐵翻大陸嘅時候咧，或者你點樣咧，你要 你要好清楚你自己的物件咧，係香港用得嗰啲你就唔好帶上車啦。或者大陸唔用得嗰啲你就千祈唔好帶上車，你全部擺曬個 locker。 我真係聽過咧，有人咧入到去之後咧，係因為佢電腦裏，即係梗係針對佢啦，即係佢都係因為一個政治活躍分子，就點樣咧？就喺佢電腦嘅記憶體裏面。你知有啲嘢你跌都仲可以儲住喺記憶體嘅 咩？係啊，係啊。 咁又跟住一抄到一啲嘅咧反共文章。 哦， 嗱，所以咧，阿頭先阿周老闆所講嘅啱嘅，你唔好諗住你 delete 咗就安全啦。你將佢唔好帶或者鎖喺個卡度。 即係要做一個咧，即係徹底嘅，即係全身嘅檢查，即係要自我檢查，即係話咧。究竟要 check 下，究竟有冇一啲違禁品、 啊、 如果有咧，就唔該擺低先。即係無論你手機好啊，電 基本上 甚至乎你有份蘋果日報啊，你都唔該收埋。 好多朋友就係話，永遠都唔會去用嗰西九嗰個站啦。就算佢真係搭高鐵，點解唔翻入個羅湖去、嗯、去福田嗰度搭算數？ 嗯， 黐線喎呢個地方。 嗯， 呢、這個地方根本都唔係香港人搭嘅喎呢個。 嗯， 係咪啊？ 咁但係咧，因為而家即係縱使我哋咁樣喺度，即係喺度咬牙切齒啦，又講話點樣去即係繞過基本法啊，點樣破壞法治啊咁樣咧。但係我相信咧，其實有唔少嘅香港人咧，其實因為好多即係嚇內地嘅生意啊咁樣呢啲咁嘅考慮咧，其實佢哋好歡迎呢一個咁樣嘅安排啊，佢覺得一地兩檢哇方便喎，快好多喎、 啊。咁但係其實實際上，就算當年係喺錦上路搞一地兩檢，佢都唔會覺得有咩差別㗎，可能仲好啲，因為這個九龍站在香港來說是偏南的，大部分在新界的人或者去到即新界東北也好，西北也好，上面西南的人都會覺得來這個九龍站是很麻煩的，他為什麼不直接白到感覺 要回大陸的權貴可能其實很多在中環過來的嘛， 是不止中環，住在中環和這個九龍 或者山頂九龍站 山頂或者在西環那邊有條過海通道在地底過去的這樣那些。 因為我都聽有些朋友有講過咧，就係話即係哇！依、這個高鐵梗係要一地兩檢啦，快成九個字嘅。如果佢有得即係咁講啊，即 係 快成九個字，我唔知啊，佢點計咧條數咁。但係佢話快九個字嘅，一定要一地兩檢。如果唔係咧，就即係又等於冇嚇、啊，你冇快到咁，即係等同我搭直通車冇乜分別啫。咁我做咩要搞一樣嘢咧？咁樣咁，但係而家有咗呢個高鐵，仲有埋一地兩檢咧，就真係好方便啦。對於我要翻大陸做生意咧，係一件好好好嘅事。我估唔少人係有呢一種咁嘅諗法，而佢哋亦都可能好 buy 啊梁美芬講嗰種嘅，就係話，除非你喺上邊唔好講嗰啲咩嚇難聽嘅説話，你唔好做啲所謂犯法嘢，咪 OK 咯咁樣。我估好多香港人。是會咁諗㗎， 係係，相信係，即係我會覺得都係嘅，即係而家政府個推銷呢樣嘢咧，未必係想象中咁困難，即係特別而家香港個政治氣候咧， 今日留心啊，保安局長去特別強調呢樣嘢㗎嘛，不斷喺度講香港被邊緣化，香港係一個邊緣地區，如果你唔整高鐵，你就會被邊緣化，呢一種論述好多人都buy， 係， 同埋咧，佢而家我覺得政府咧係鋪天蓋地咁樣去宣傳呢個高鐵嘅好處，或者宣傳呢個高鐵，尤其是我係今日突然間見到嘅。譬如話佢依家宣布咗之後咧，我見到已經網上或者係我譬如係睇新聞咁樣啦，佢已經有曬 TVC 喺度講緊話高鐵，我哋點樣迎接高鐵啊，或者高鐵點樣點好點好。我頭先喺牛頭角站行過嚟嗰陣咧，我已經見到地鐵嘅燈箱咧。已經有幾塊在講緊高鐵的 poster 啦，已經，即係佢已經準備好曬， 等於故宮咁咯。 係啦，準備好曬成套， 成套。 不論係呢啲咁樣嘅法律上嘅嘢，甚至宣傳上嘅嘢，佢已經準備好曬。到今日一宣布嘅時候咧，就同時間出台，咁啊令到大家覺得哇，高鐵梗係好啦，我咁一地兩檢冇乜嘢啊，對我嚟講我又唔會即係活躍於呢啲政治嘅活動嘅，又唔會批評大陸嘅，我啊好多即係生意喺上邊嘅，冇所謂啦，我唔會做呢啲嘢嘅。咁啊，梗係好啦！即係我估，真係佢而家政府用咗好多方式，再加上即係香港人經濟動物，係好多。你話如果我哋要搞一啲，即係或者而家民主派嘅政黨就話要搞個關注組，點樣去反對呢個一地兩檢嘅嘢？甚至乎話係因為一地兩檢咧，佢係需要本地立法。 去確立呢樣嘢嘅。咁而到時如果嗰啲嘅民主派議員喺個立法嘅過程中，因為又係唔夠票啦，先天嘅唔夠票 啦， 再加埋被 DQ 之後更加唔夠票，咁就一定拉票。 有人叫你總辭買啊，有人叫你總辭買啊，更加唔夠票，不如而家總辭買啦。咁啊，更加唔夠票，佢直接過啦。 同埋到時變咗就淨係得可以拉布，跟住拉布嘅時候咧，又有市民嘅輿論嘅壓力，就係、是、話：唉，又拉布啦！呢班民主派議員，即係一定又係玩呢一招。 就我哋講啊，而家連拉布個可個機會都可能冇埋噶啦，遲啲。一陣講啊，阿齋 Sir 俾你發揮一陣。因為咧，其實咧，我想講啊，嗱，我都承托翻阿周老闆所講嘅，而家個程序係咩咧？嗱，而家政府咧就叫做行政局通過咗啦。 嗯 ，OK， 行政局通過咗。 嗯， 跟住咧就會話內地與香港特區就已達成呢個合作安排，又跟住咩咧就人大常委批准同埋確認呢個合作安排。第三步就叫做本地立法。咁好啦，呢個本地立法好明顯就一定係要放完暑假翻嚟噶啦。OK， 咁其實咧頭先講噶啦，無論你民主派如果阿齋 Sir 嗰個提議，民主派真係接受咗，真係話盡快選翻入去，補選翻入去都好啦。嗱，即使係咁，我老實咁講，都會過嘅。因為點解咧？嗰、那個係政府議案，係唔需要分組點票，就一定係只係過半數 簡單多數 係啦。呢個係一定通過。嗱，不過咧，我頭先咧，阿周老闆所講嘅就係話，我相信民主派面對嘅戰役係咩咧？今次嘅一地兩檢咧？政府嗰個頭先所講嘅，佢點樣推呢一樣嘢出嚟咧？點樣表述呢一樣嘢出嚟咧？頭先我講啦，第一佢會話呢個咧就係為咗香港人嘅便利，啊好多好多嘅即係有利因素經濟 避免香港被邊緣化。 第二佢會話其實咧早有先例，我話俾你聽，佢一定買早有先例咩？深圳灣好或者其他世界各地啊，都係咁噶啦咁樣。咁令到你咧就話，切咁小題大做，你民主派根本就小題大做，為反而反啫咁樣樣。所以咧嗱，第三咧佢會講就係話，依、這個已經係最佳方案啦。因為點解啊？嗱，一唔使修改基本法，係我哋七七 正， 七七七 好方便。 哇！你睇下佢真係 犀利， 犀利啊！係終於搞到一個唔使修改基本法， 七七七 修改基本法 嘅嚟㗎。 係啊，仲大鑊，即係話仲大鑊。嗱、一定是行這三點的，我覺得。咁你民主派一定要 get ready， 我覺得 get ready 點樣將？如果唔係咧，好似今日你陷入一個輿論嘅逆境當中， 係遲啲可能亦都會 長將民主派好難打呢陣。 我估遲啲咧，亦都可能會喺政府宣傳片啊，甚至我唔知道會唔會有啲即係群星嘅一啲歌曲開始咧， 係、 點樣可能就講呢個話、高鐵啊， 嘅好高鐵， 仲要 係啦， 大家翻去開演唱會又容易啲啊， 係啦，即係之前就小明上廣州呢啲層次太低啦，而家就調翻轉，即係可能要嚇，即係港人。 Alan 搭高鐵， 係啦， 有 Alan 搭高鐵啦，係咪啊 ？Sam 與阿 Pam 智慧搭高鐵啦，嗰啲係咪啊？阿成松搭高鐵啦，咁樣係嘛？你搭高鐵咪成松咯，係咪 ？Metamorphosis 係 OK 係咪？嗱，即係當然呢個係好攞命嘅，但係咧大家亦都要留心。其實佢仲有一個界外效應，就係最攞命嘅就係，如果一過咗，就即係立咗一條先例。所謂特區自治範圍個範圍 係可以流動 嘅，可以彈嘅，可以插入同被插嘅，咁啊咁樣啊，大家明唔明？呢個手指呢個手勢得明啊？咁都得嘅，你可以咁樣講，係咪啊？嗱呢個 所以咧呢一個咧，我諗即係民主派一定要諗點樣表述呢件事，因為點解咧？嗱頭先。其中一個表述的令到香港人明白，我哋香港的核心價值是一個叫做咩法治？你而家繞過基本法，又跟住用一個咁嘅所謂嘅香港呢個概念咧，其實原來係冇定義嘅。又跟住又話 係 啊，香港係冇定義嘅。又跟住又話可以將個地方咁樣租出去，又將全國法律咧實行喺呢個地方。嗱，你一定要講依、個咁嘅先例一開咗，好似頭阿齋 Sir 所講，依、個先例一開咗咧，其實香港所謂嘅自治啊，香港嘅所謂嘅法治咧，係變成一個流動狀態啊，係流動狀態噶啦，即係到時真係話香港政府又得，中國政府又得，話呢個區域係啊可以延展到去牛頭角，咁我哋要搬家啦，大佬。 是啊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又或者金鐘咯，即係正總嗰個地方，而家又可以租翻俾佢。 啊、跟住核實施全國性法律，於是立法會的範圍、 啊、或者政黨去啦， 全部都是行呢個全國性法律都得嘅喎，任你噏嘅喎，因為 嗱咁、啊、當然啦，有啲人即刻會咁嘅，即係我諗嗰啲即係比較 自以為務實嘅人咧，就話：，唉，唔會嘅，係只此一單嘅 啫。諗多咗啫，你 係你諗多咗啫。呢個你又一定要解釋俾佢聽。你以前以為不可能發生的事已經一次又一次發生了 DQ 議員， 大家不要想著只是一單，因為那個所謂叫蓮塘口岸，大家記不記得、 嗯嗯、 那個新界東北為什 麼, 為什麼、卓佳佳那些反即是加埋班人要反得那麼激烈那裡、嗯、因為為什麼那裡就會做深圳後花園，會劃個界、嗯、深圳那邊可以過來管，是不是有個、啊、搞個叫做什麼河套合作發展區、哎、那個合作發展區 又全國法律適用，是是是，香港法律又不適用，是是租翻俾佢，然後搞個高新科技區，嗱、嗯，為咗高新科技嘛，大家咪去做咯。然後跟住嗰度嗰啲大深圳嗰啲有錢人就住入嚟呢啲別墅啊。咁既然深圳有錢人住入呢個別墅，呢、這個就全國法律適用，唔好行香港法律啦，因為佢覺得佢習慣嗰個法律，咁就玩完。 大家其實咧，六八九上任之初咧，所謂嘅新界東北發展咧，就係、是、向呢個方向， 係、 就係將香港嘅地方割去， 係啊， 啊。即係依個已經係你睇到五年前六八九已經係行緊，就嘗試行，但係後屘當時嗰個輿論反應好大，所以輿論反應係好重要嘅，大佬。輿論反應係極端重要，香港人真係要醒一醒，就係一樣嘢，就係、是、你一地兩檢，如果你諗住只係停留於西九嘅話咧、嗯，你諗錯咗，因為點解呢個你睇到所謂中港融合係一個大國策嚟㗎，係 啊， 係大國策嚟嘅一樣嘢， 大國策。大國策， 所以你頭先講咧話張炳良一個月前講嘅説話已經同而家唔對咧，但其實我見到咧，其實係兩日前佢上啊，即係商台尾姐嗰個即係節目， 兩日前佢仲上， 都仲繼續 repeat 緊， 係啦，佢都仲係講緊話我哋諗多咗， 即係唔怪得 佢話都仲係話 雲吉局長，一早話係叫雲吉， 都仲係講緊話都係清關啊、檢疫啊嗰啲咁嘢，咁兩日後嘅今日已經宣布， 唔係啊，你今日問啊張啊雲吉局長，前雲吉局長張炳良，佢都係咁樣講㗎，佢話：，嘿，嗰啲都係我嚟不。時之衰啫嘛，佢基本都係清關嘅，佢一定係咁樣講， 係 一定係咁樣兜。 係喂，另外仲有一個即係法律嘅問題咧，我都係突然間醒起嘅，即係你講緊租借咧或者租啦嚇。你租通常有個年期㗎，咁而家喺佢而家 2047嗎？佢話 哦，租到2047 嚟嗱，今日應該政府咧就未，我唔知道有冇記者問過佢，我未 follow 到，唔知有冇記者問過佢喺個新聞裏面冇依個嘅租期， 係咯， 但係咧之前咧唔知道香港01好似係。就佢即係地址最早收到風 啦， 即係呢啲咁又跟住咧，佢嗰度係一個年期叫去到2047嗱，呢個我覺得唔知會唔會係又係因為基本法。 系 你香港嗰个而家目前基本法只系限制到你你个 系、哦，因为你可以租嘅权。 中英联合声明去到2047就基本法系冇年限嘅。不过因为大家惯咗2047，咪噏求其噏个数字咯。咁、嗰个数字冇意义噶，因为点解？去到2047，喂，觉得需要延长佢，咪延长。 系啊，全香港、全香港实施 啊，全香港都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啦。咁嗰度直情就abolish 埋啦，唔使通关。唔使通關啊，係啊，咁 即係係咯，我覺得呢個真係租呢個概念，如果佢而家咁樣開咗先例咧，就乜邊度都租得㗎啦，即係因為佢講到就話香港嘅政府有權去租地方俾任何人啊嘛， 要同一班香港人解釋咧，我覺得就係依樣嘢啦，好多人都會認為。關我鬼事咩？我又唔係政治嘅、即係advocate、有啲人就會覺得就話，且係喺西九嗰度啫，唔好小題大做啦。我兩樣嘢我解釋一下，即係話咧，你以為你不涉及政治就唔關我事嘅時候咧，你永遠唔知道幾時你隔離嗰個涉及政治，你就成為人質。 係、啱。 You don't know, you never know。 係 嗱，你當你如果係。作為一個人咧，你咁樣睇一件事嘅時候咧，你就陷入一個咩咧？我哋成日話自由係一個叫做咩？自由咧，其中一個最基本咧就係免於恐懼嘅自由。係，如果你唔好以為我又諗多咗，我話俾你聽。真係而家香港咧就唔係而家嘅中國咧就好似以前昔日帝王咁樣嘅豬狗族嘅， 係 豬十族、豬狗族，因為你係有一個朋友好，你有一個親戚好， 即 係 劉曉波嗰啲朋友咯， 咪咯， 最近係咁嘅命運。劉唔係淨係死喺劉曉波嗰度停㗎，劉曉波啲朋友去悼念佢，而家又拉埋啦。 你睇下陳建文， 咁啊幫劉曉波啲朋友嘅朋友咪又死咯。 阿陳建文 KM 都係㗎，即係所有依啲都係㗎，你唔好彩嘅，你識到一個。 咁嘅香港嘅政治活躍分子嘅時候， 嗯 啊、或者係你同佢有一啲嘅生意嘅交往嘅時候，你都會成為人質， 嗯、 有機會。第二，如果你話唔會嘅西誒喺、西九嘅時候咧，我話俾你聽，根本頭先所講嘅中港融合係大國策。如果你今次咧係俾佢過輕易過，佢梗係會過到啦、嗯。如果你係俾佢好輕易咁過而不有冇有一個嘅叫做難度咁過到嘅話咧？咁呢一樣佢就收到一個訊息㗎啦、 嗯， 收到訊息就可以一路推演落去，就等於釋法一樣。 嗯、 你香港人過去就係因為依今次釋法，我哋係完全冇聲音啊嘛。 嗯嗯、 我哋喺依個糧油，我哋覺得佢抵死啊嘛。 嗯嗯、 啊，咁樣所以佢咪收到個訊息，咪所謂。 繼續咯，進 擊的巨人一樣咯。 係啊， 但係我覺得最慘嘅地方咧，就係即係而家政府或者即係係咯，即係權力嗰方面，佢好清楚香港人嘅特性，或者其實我諗人性就係話你要 sell 呢一樣嘢咧，佢同你講啲最簡單方便啊、慳時間啊、賺到錢啊、經濟 嘅嘢，呢啲 係好易 sell。我哋你話民主派要 sell 講緊係講緊人權啊、法治啊呢啲價值嘅嘢，啲抽象嘅價值嘅嘢。呢啲係好難 sell， 尤其是香港今時今日呢一個咁嘅環境，所以咧呢一場民意戰咧係難打嘅地方係依度咯，即係話我哋所以我覺得咧，我下一節或者即係可以用少少時間諗一諗啊，即係我哋要有咩方法 民主派大策啦， 係啦，即係 sell 啲簡單嘢，而又係可以係同我哋呢邊係啱嘅。 最好有觀眾打電話， 係啦，即係 sell 簡單嘢，唔好再 sell 價，唔係話唔 sell 價值，而係嗰啲係難 sell 都 sell， 但係有冇啲大大？夠簡單啲嘅嘢可以 highlight 去 sell， 譬如話，即如果你講到話，哇高鐵嗰啲車廂好危險嘅咁樣，或者喺大陸做會爆炸嘅咁樣，大家會好驚嘅，可能呢樣嘢仲好 sell， 我唔知啊。舉個例，但係所有都可以諗諗嘅，或者即係聽眾都如果可以留言咧，即係可以有啲咩計，有咩簡單嘢可以 sell 到即係香港人，而係即係同我哋呢一邊嗰啲嘅。即係 concern 係吻合嘅咧。 此其一，第二咧，我諗我哋翻嚟咧都有一個大題目要講嘅。而家咧就已經係即係叫四個議員被 DQ。 嗯， 究竟民主派係應該行一個點樣嘅大策略咧？咁樣咁啊，一陣翻嚟我哋講下呢個圖。 好。